燕少公世家第四。少公氏与周同姓，姓姬氏。周武王之灭纣，封少公于北燕。其在成王时，少公为三公，自陕以西少公主之，自陕以东周公主之。成王继幼，周公摄政，当国建作，少公移之，作君事。君事不悦周公，周公乃称汤时有伊尹，假于皇天，在太戊时则有若伊稚、陈户，假于上帝，巫咸至王家，在祖乙时则有若巫咸，在武丁时则有若干盘。帅为资有臣，保义有因。于是少公乃曰：少公之治西方，甚得赵民和。少公循行相异，有唐庶，绝育正室其下，自侯伯至庶人，各得其所，无失职者。少公卒，而民人思少公之政，怀唐庶不敢伐，歌咏之，作甘棠之诗。自少公以下九世至惠侯。燕惠侯当周厉王奔资共和之时，惠侯卒，子西侯立。是岁周宣王初即位。西侯二十一年，郑桓公出封于郑。三十六年，西侯卒，子青侯立。穆侯七年，而鲁隐公元年也。十八年卒，子宣侯立。宣侯十三年卒，子桓侯立。桓侯七年卒，子庄公立。青侯二十年，周幽王淫乱，为犬戎所弑。秦始列为诸侯。二十四年，青侯卒，子哀侯立。哀侯二年卒，子郑侯立。郑侯三十六年卒，子穆侯立。庄公十二年，齐桓公始罢。十六年，与宋魏共伐周惠王，惠王出奔温，立惠王弟颓为周王。十七年，正值燕仲甫而纳惠王于周。二十七年，山戎来侵我，齐桓公救燕，遂北伐山戎而还。燕军送齐桓公出境，桓公因割燕所置地与燕，使燕共共天子，如成周时职，使燕复修少公之法。三十三年，子襄公立。襄公二十六年，晋文公为建土之会，称霸。三十一年，秦师败于淆。三十七年，秦穆公卒。四十年，襄公卒，桓公立。桓公十六年卒，宣公立。宣公十五年卒，昭公立。昭公十三年卒，武公立。是岁晋灭三系大夫。武公十九年卒，文公立。文公六年卒，义公立。义公元年，其崔杼是其君庄公。四年卒，子惠公立。惠公元年，其高止来奔。六年，惠公多宠姬，公欲去诸大夫，而立宠姬宋。大夫共诸姬宋，惠公惧，奔齐。四年，其高偃如晋，请共伐燕，入其军。晋平公许，与其伐燕，入惠公。惠公至燕而死，燕立悼公。 道公七年卒，公公立。公公五年卒，平公立。晋公是卑，六卿是强大。平公十八年，吴王阖闾破楚入郢。十七年卒，简公立。简公十二年卒，献公立。晋赵鞅为范中行于朝歌。献公十二年，齐田常弑其君简公。十四年，孔子卒。二十八年，献公卒，孝公立。孝公十二年，韩魏赵灭智伯，分其地，三晋强。十五年，孝公卒，成公立。成公十六年卒，闵公立。闵公三十一年卒，西公立。是岁三晋列为诸侯。西公三十年，伐败齐于临营，西公卒，桓公立。桓公十一年卒，文公立。是岁秦献公卒，秦亦强。文公十九年，齐威王卒。二十八年，苏秦使来见，说文公。文公与车马金帛以至赵，赵肃侯用之，因曰六国为纵长。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。二十九年，文公卒，太子立，是为义王。义王初立，齐宣王因燕丧伐我，取石城，苏秦说齐，使父归燕石城。十年，燕君为王。苏秦与燕文公夫人私通，聚诸，乃说王使齐为反间，欲以乱齐。义王立十二年卒，子燕哙立。燕哙既立，齐人杀苏秦。苏秦之在燕，与其相子之为婚，而苏代与子之交。即苏秦死，而齐宣王复用苏代。燕哙三年，与楚三晋攻秦，不胜而还。子之相燕，贵重，主断。苏代为齐始于燕。燕王问曰：“齐王昔如？”对曰：“必不罢。”燕王曰：“何也？”对曰：“不信其臣。”苏代欲以击燕王以尊子之也。于是燕王大信子之。子之因为苏代百金而听其所使。陆毛寿为燕王，不如以国让向子之。人之谓尧贤者，以其让天下于许由，许由不受，有让天下之名而实不失天下。今王以国让于子之，子之必不敢受，是王与尧同行也。燕王因属国于子之，子之大众。或曰：“与见义，以而以杞人为利，及老而以杞人为不足，任乎天下，传之于义，以而杞与交党公义，夺之。天下未与名传天下于义，而以时令其自取之。今王言属国于子之，而立无非太子人者，是名属子之而使太子用事也。王因收印自三百担力以上而孝之子之，子之难面行王事，而快老不听政，故为臣。国事皆取决于子之。三年，国大乱，百姓动恐，将军士备与太子平谋，将功子之。诸将谓齐闵王曰：“因而复之，破燕必矣。” 齐王因令人谓燕太子平曰：寡人闻太子之意，将废私而立公，斥君臣之义，明父子之位。寡人之国小，不足以为先后，虽然则为太子所以令之。太子因腰党聚众，将军侍备为公公，公子之不克，将军侍备及百姓反攻太子平，将军侍备死以殉，因垢难数月，死者数万，众人动恐，百姓离志。孟轲谓齐王曰：今伐燕，此文武之时，不可失也。王因令张子将五都之兵，以因北门之众以伐燕，士卒不战，城门不闭，燕军快死，其大胜。燕子之王二年，而燕人共立太子平，是为燕昭王。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，卑身后壁以招贤者，谓郭伟曰：其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，孤成之因小利少，不足以报，然成得贤士以共国，以雪先王之耻，孤之怨也。先生是可者，得身世之。郭伟曰：王必欲治世，先从为始，况贤于为者，其远千里哉？于是昭王魏伟改筑宫而失事之。乐毅自魏王，邹衍自齐王，巨心自赵王，士争趋焉。燕王吊死问孤，与百姓同甘苦。二十八年，燕国殷富，士卒乐意轻战，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，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，齐兵败，闽王出亡于外，燕兵独追北，入至临淄，进取其宝，烧其宫室宗庙，其城之不下者，独为辽、莒、即墨，其余皆属燕。六岁，昭王三十三年卒，子惠王立。惠王为太子时，与乐毅有隙，即即位一役，使季节代将。乐毅亡走赵，齐田丹以即墨击败燕军，季节死，燕兵引归，齐悉复得其故城。闽王死于莒，乃立其子为襄王。惠王七年卒，韩、魏、楚共伐燕，燕武成王立。武成王七年，齐田丹伐我，拔中阳。十三年，秦败赵于长平四十余万。十四年，武成王卒，子孝王立。孝王元年，秦为邯郸者解去。三年卒，子金王喜立。金王喜四年，秦昭王卒。燕王命相立父曰欢赵，以五百金为赵王酒，还报燕王曰：赵王壮者皆死长平，其孤未壮，可伐也。王赵昌国君乐贤问之，对曰：赵四战之国，其民习兵，不可伐。王曰：吾以武而伐一。对曰：不可。燕王怒，群臣皆以为可，卒起二军，车二千乘，力赴将而攻号，轻秦攻代。唯独大夫将渠谓燕王曰：与人通关约交，以五百金印人之王，使者报而反攻之，不降，兵无成功。燕王不听，自将偏军随之。 将取引燕王寿指之曰：“王必无自往，往无成功。”王促之以足，将取泣曰：“臣非以自卫，为王也。”燕军至宋子，赵使廉颇将击破力妇于浩，乐胜破清秦于代，乐贤奔赵，廉颇逐之500余里为其国。燕人请和，赵人不许，必令将取楚河。燕向将取以楚河，赵听将取，解燕围。6年，秦灭东周，至三川郡。7年，秦拔赵榆次37城，秦至太原郡。9年，秦王政初即位。10年，赵使廉颇将攻繁阳，拔之。赵孝成王卒，道襄王立，使乐胜代廉颇，廉颇不听，攻乐胜，乐胜走，廉颇奔大梁。12年，赵使李牧攻燕，拔5岁方成。巨心故居赵，与庞宣善，以儿王走燕。燕见赵硕困于秦，而廉颇去，冲庞宣将也，欲因赵必攻之。问巨心，心曰：“庞宣亦于耳。”燕使巨心将击赵，赵使庞宣击之，取燕军20000，杀巨心。秦拔魏20城，至东郡。19年，秦拔赵之邺9城，赵道襄王卒。23年，太子丹至于秦，王归燕。25年，秦鲁灭韩王安，至颍川郡。27年，秦鲁赵王迁，灭赵。赵公子嘉自立为代王。燕见秦且灭6国，秦兵临易水，或且至燕。太子丹因养壮士20人，使荆轲献都抗地图于秦，因袭刺秦王。秦王决，杀轲，使将军王翦击燕。29年，秦攻拔我燕，燕王亡，徙居辽东，斩丹以献秦。30年，秦灭魏。33年，秦拔辽东，鲁燕王喜，卒灭燕。4岁，秦将王奔亦鲁代王家。太史公曰：“少公事可谓仁矣，甘棠且思之，况其人乎？”燕外破蛮漠，内挫其境，其区强国之间最为弱小，击灭者硕矣。然社稷血食者800-900岁，于姬姓独后亡，岂非少公之烈也？